而且这个时候啊，就是十月份，大家真的可以泡泡温泉，我觉得很舒服。 嗯，对， 对吧？温泉在北京有好多可以推荐的地方。 哎，我在想刚才说的玉渡山是不是有温泉来着？ 玉渡山没有， 没有。 但是玉渡山脚下就是，它是属于张山营镇嘛。 哦、 张山营再往那个，就是要，延庆唯一的目前唯一的五星级酒店。 哦 辉煌假日旁边是有汤泉的 哦，汤泉 在那附近。如果你住在那附近的话，也可以泡那个汤泉。 嗯、 是， 其实这会儿泡的话是很舒服的， 对、 啊、没有那么冷， 也没有那么 对。然后 对， 解乏。 是的，是的。 对，而且便宜 啊，对， 不是旺季，便宜、嗯。 哦， 人相对少。 是， 对吧？ 温泉真的是缓乏，然后缓解疲乏嘛。 嗯。 而且那个不要泡的时间太长，选择您适宜的温度，对吧？ 千万别说在这个泡着泡着睡着了。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刚刚了解到可以泡温泉，而且泡温泉现在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纯泡温泉，第二种是可以在那个度假酒店里边泡温泉边住宿。一条龙的服务、 哦、 对不对？ 温泉酒店 是的是的、 嗯、 嘉瑞那边那个比如说刚才说那个体会的这个地方在延庆啊，在那边有没有这种度假村式的，就是我在住在里边、 嗯、 也可以泡温泉也可以住在里面， 还是昌平比较多 啊？还是昌 平、 哦、 比较多， 对，大家也可以去昌平吧。 对， 反正每个地方有它自己的特色嘛， 是吧、 嗯、 那个比如说从这儿开车到河北你那个地方、 嗯、 大概多长时间？有没有 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不堵车的话， 对 啊、哦嗯、那延庆那边的那个 玉渡山 的 车的话不到、咱们就按两个小时说， 两个小时， 不到两个小时， 行， 完全可以去轻松的实现哈。 嗯， 大家现在11点，现在在12点左右了，快啊！大家现在出发，一定来得及，没问题、 嗯、 啊！ 可以，你还可以在那住一宿。 是的，是的、 嗯， 像酒店这样的预定的话，现去订也行，对吧？ 建议还是 提前 订， 对，提前订。 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先订。如果你要确定在那住的话，先把这个住处搞定了之后，你再决定去。 对，对 啊、 是的，是的。刚刚呢推荐的是延庆和河北、 嗯、 啊，算是3个小时、4个小时可以到达的地方。 嗯， 接下来推荐的是内蒙啊，内蒙到底我们的瑞瑞应该有自己的一个非常惊艳的带队的经历哈、 嗯，那必须的， 也非常大家去感受感受。大家一定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下面的马上回来。 好的。 Should I carry for you? Found somebody new, and you look like you're in love. And why should I care if she looks a lot like me, and she's all you ever dreamed of?To keep you around, so tell me, why should I care now? I was the one who let you go. I never told you that I loved you. I couldn't promise anything when you needed me to. Oh, my heart was never really there, so.

哎呦， 除了料调的样咸之外，没什么别的毛病， 是吧？ 特别好，嗯， 料也挺重要 啊，料挺重要的。 你肉肯定很好的， 嗯， 肉肯定很好的， 嗯， 去过的朋友都说没觉得白水煮羊肉是那么的好吃，撒点盐又觉得特别香。有一次与朋友聚会，他们就 是 弄的内蒙的羊，然后煮羊排， 就是水煮吗？ 水煮羊排。然后那厨师也是非常厉害，那汤里加了很多的香料味道哈，然后也是有一点提味，然后就加了一点点盐，我们就生生从锅里捞出来放在盘里，一口下去又香又嫩无膻味，我觉得特神奇。 嗯， 说是你这个膻味怎么去的啊？这羊肉没膻味 啊，你不用去， 真的我觉得特别羡慕。 不一样的羊， 对，不一样 羊 吃的草啊，那个羊的品类也不一样。 那时候就是就是内蒙当地的朋友就说，他说我们这儿的羊确实就是天生没有膻味，不用说特意的去膻去腥。对，所以说内蒙的羊肉还是很好的。 是的是的，其实到了内蒙这个地方还是有草原情节的哈。很多这个比如说当地的人会用一种礼赞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对不对？比如说咱们去到那个赤峰那边，有没有这种文化，让我们了解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对，到赤峰市里还好，当然它也有个别的地儿吃全羊的，或者是因为蒙族，最早的它是有一个最著名的叫战马宴嘛。 战马宴， 对， 这还真不知道。 炸马宴 、 对，就是给你唱歌啊，给你怎么怎么样啊，全羊宴呀，是什么一个仪式，是在西蒙那边比较多一些。但是赤峰那边它也是内蒙一个非常重要科克能旗嘛，蒙族人也比较多。那么这边呢，就是属于是你到一些专门吃蒙餐的馆子或者怎么样，它是有这种你可以有全羊的，它个别它是会有一些那个仪式的。 就是比如说酒令啊，歌舞啊，会在室内去完成， 会给大家表演，对吧？ 对吧？ 对，就是你在去打里湖的路上，它是经过那个草原的就是达达县嘛，最美达达县。然后包括你在京鹏住什么的，那这些地方的话，它有些地方是有这种民俗的 反正是歌舞， 对， 然后载歌载舞邀请你喝酒， 对， 晚上还有可能住，就是去到那个蒙古包， 对， 然后给你敬酒， 我觉得这个特好， 歌舞什么的， 我得去感受一下， 那个真是其乐融融， 对呀。 除了没有篝火其实也是可以有的，对吧？ 可以点吗？ 尽量不要点，风比较大， 反正在草原上面火是会比较敏感， 对， 反正在室内感觉挺好的， 室内感觉超好， 反正就是给我感觉是，如果你要是这个季节去的话 十月份， 对，十月份这个季节去的话，天气会多变，比如说像道道说到大青山顶然后下雪，因为它底下是那种层林尽染的那种黄叶红叶，非常漂亮。然后你坐缆车上以后又爬到那个，它那是几世纪冰川留下来的遗址， 多高啊，就下雪 很高，海拔也就是海拔比较高，它是一个 海拔，我还真不知道， 就海拔没有特别高，没有说是达到一定高度， 五六千那种肯定没有， 对，肯定 没有， 但是它是有一个那种感觉，跟一个季节的变化非常明显， 它还是海拔超出了那个，就是每升高1000米降6度嘛， 对， 你就想吧，它那个山顶肯定是超过1000了嘛， 对，然后它的那种风啊，包括它那个冰川的遗址啊，要过去是冰川的遗址， 冰川遗址， 就是很那个石头长得比较怪，还是挺美的， 嶙峋， 对，那个大青山我记得也有徒步的路线， 对， 能爬上去， 可以爬上去， 对，我记得当时可以，我从那个山上坐缆车下来的时候，其实那一路缆车它要是走单程就得20多分钟， 那还挺长的， 挺长的，然后我就看山脚下有人沿着那个路往上走或者往下走， 哎呦， 我说太佩服了，简直， 上下都可以缆车， 对，其实都可以缆车， 有没有爬过，嘉瑞，就比如真的是不坐缆车爬这个山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爬到顶上？ 那还挺远的， 是吧？ 得一个小时吧， 一个小时， 而且你爬上去之后真的累死了， 大家 累完了， 对对对，就是结合自己的体力，对吧？ 所以如果去的话还是坐缆车比较好，因为坐缆车在下面能看到景， 对， 这个缆车倒是坐是吧？ 坐， 那缆车是全包的还是空的还是什么样的那种缆车？ 全 包的，有玻璃那种的， 是的， 那还挺好的，不会很冷啊， 对，而且你随着这个缆车升高，你再往下看，真的挺高的，还挺吓人。 是的，深山深涧，对吧？这是一个行程。其实还会去内蒙去玩什么？就 是 很深入嘛，就刚刚经过一个地方， 对 不对？ 围绕赤峰的科尔克腾旗嘛，咱们先说这个科尔克腾旗，它有很多景区，因为赤峰很大，科尔克腾旗也包括乌兰布统，也属于科尔克腾旗的一个范围之内。十一的后几天可能叶子都掉差不多了，所以十一前几天去乌兰布统比较好。后几天呢就可以往这边走，为什么呢？这它不怕那个叶子。期的一个范围之内，十一的后几天可能叶子都掉差不多了，所以十一前几天去乌兰布统比较好。后几天呢就可以往这边走，为什么呢？这它不怕那个叶子掉，它是

问他，他说哎呀也没办法，就是我也想休息。嗯，但是呢当我上路的时候带着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也觉得挺开心的。嗯，一直这些年也没有改变过。嗯，也就这样下来了。嗯，对。反正从事一行呢叫爱一个行业哈。嗯，然后就是在这个有限的生命当中是拓展带给大家欢乐的这样一个程度。嗯，你们就是领路人带路人了。 对 对，其实每年的时候十一假期我们都会录些节目哈。嗯，像张波呀嘉瑞啊这些老朋友都会来推荐一些性价比高新鲜的地方。 是的，不管是北京周边也好，还是说离我们北京不太远的地方也好。嗯，甚至是可能稍微有一些远的城市的地方景点。嗯，但是由于现在交通越来越便利，我们也是越来越方便了。 是的，高铁啊什么都可以到达哈。 对， 我希望大家十月一号到七号好好安排自己的行程。 是， 非常感谢嘉瑞今天分享这几个非常漂亮环线的部分哈。 再次谢谢嘉瑞， 感谢嘉瑞，感谢嘉瑞， 谢谢 大家， 希望嘉瑞好好休息， 十一快乐， 十一快乐， 节快乐，十一快乐，十一快乐， 睡觉多吃肉啊！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好。 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墨染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